你好，本周大咖对话的嘉宾是腾讯云副总裁王龙，具有多年中德美三国工作经验，曾就职于 eBay、西门子、VMware、猎豹移动等跨国公司，现在在腾讯云内部负责大数据和 AI 相关产品和服务。今天他跟我们聊了云未来的发展趋势、开发者如何更好地使用云服务等话题。极客时间问，目前云发展的现状如何？它未来发展的难点和趋势是什么呢？王龙回答，云在国内外已经成为软件开发者的首选服务。几个云厂商的财报和分析公司的报告也显示，包括 IaaS 和 PaaS 在内的云计算市场依然以超过 40% 的速度在增长。未来数年内，世界范围内整个基础设施市场的 80% 以上将由云来提供。纵观历史，在云计算发展的这些年里，不管云上做了多少产品和服务，其实都离不开云最本质的价值体系。自服务、高弹性、按需提供、免运维，这些特性也让云服务天然成为开发者和创业者的最佳合作伙伴。云的发展趋势和云提供的服务一定是随着行业和技术趋势以及开发者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开发者除了利用平台和技术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启发创新、验证产品、验证商业模式的机会。腾讯云也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更全面地帮助开发者。我们都知道，软件应用架构一般都分为好几层，与之对应的云服务也大致分为三层 IaaS、PaaS 和 SaaS。 过去十几年，每一层的云服务都在持续的进化，而这些进化大都是由行业和应用的发展推动的。例如，移动互联网的大爆发就推动了 DevOps、容器化、云原生服务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如同几位互联网领袖所说的，互联网即将进入下半场，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是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又与各种层面的新技术遥相呼应、相互促进。这既包括 5G、IoT 这样的基础设施技术，也包括容器、无服务计算、CD、CI、DevOps 这样的平台技术，还包括微信小程序这样新的应用场景，更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一纵贯各个层次的核心技术能力。腾讯在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在泛互联网领域人口红利已经达到了饱和的时候，利用 C 端连接 B 端实现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下半场的重中之重。线上线下连接需求的增加会使得大量的新技术开始涌现，如之前提到的 5G、IoT、AI、大数据等等，都将持续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此时，开发者会面临各种技术选型，比如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平台，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工具。对云来说也是如此。当面临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能力、算法模型和各行各业的新需求，要真正实现降本增效、快速创新，云需要提供哪些功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都需要云厂商和开发者密切沟通和协作。而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说，需要充分了解行业的新趋势以及支持这些新趋势的新技术，才能更好地开发新应用，并开发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应用。腾讯云的目标就是想要帮助开发者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极客时间问，腾讯云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差异化的打法在哪里呢？王龙回答，就差异化而言，腾讯云的能力来自于整个腾讯自身的技术积累，比如在微信小程序开发的能力、视频和直播相关的能力、即时通讯相关的能力、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腾讯云20年积累下来的差异化能力。就挑战而言，在腾讯云内部更被认为是机遇。在这一新技术和新应用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希望能为开发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开发者更高效的创新，更有力地帮助各行各业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一方面我们紧密结合产业，了解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和开发者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更好地链接开发者和各个产业。比如，当开发者都在讨论微信小程序时，我们就提供了小程序开发平台服务，包括云存储、云数据库、云函数、语音助手、图像识别等一系列能够帮助开发更好更有创新性的微信小程序。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风口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提供了包括 EMR、ES、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平台等服务。 同时，为了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尽可能的兼容各种框架，提供更多的算法和模型，让每个行业的开发者都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务，更快速的落地应用，帮助他们的客户。在前不久，企业软件 2B 服务在腾讯集团内部的战略地位被拔高，第三季度的财报也首次展示了腾讯云的规模和高速增长趋势。这反映了腾讯对于这一业务方向持续投入的决心，也显示了腾讯云在过去数年得到了行业客户、开发者、用户以及公司决策层的认可。我们相信，腾讯云有决心，也有能力为行业、为开发者提供最可靠的各种云服务，也能够成为开发者源源不断的创新源泉。极客时间问，目前整体互联网市场环境不太乐观，对开发者和云发展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王龙回答，整体软件市场环境不乐观，投融资环境冷却下来，加上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行业里普遍面临融资困难，但其实对于开发者和云厂商来说，反而是一个密切合作的重要推动力。之前投融资环境比较好，充斥资本热情的时候，会让大家忘记商业模式的本质，会出现很多 to VC 风险投资的企业。现在这种情况会促使大家更谨慎地审视产品的价值，更小心地验证自己的商业模式。而最早云的诞生原因，就是为了帮助开发者和合作伙伴降本增效，快速创新。这些能力都是开发者在当前环境中最需要的。我觉得每经历一轮这样的低谷，云和开发者的能力都会得到更好的锻炼，也都会为下一轮的增长打下更好的基础。极客时间问，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名技术管理者，应当如何帮助内部团队度过这段时期呢？王龙回答，我在中国、德国和美国做管理有十几年的时间，经历过几个经济周期，不管大环境如何，我认为总的管理方法论是不变的。首先要目标清晰，要给团队制定短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明确和可衡量。其次要帮助团队里的各层级负责人，驱动他们把目标分解给下一级团队能理解的小目标来执行。最后呢，要非常关注团队成长，要帮助成员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只有成员不断成长，团队才能不断成长。在跨部门的协调方面，我个人有一些总结。其实不管是跨部门还是合作伙伴、客户的协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同理心，通过同理心来寻找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点。具体来说，就是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只有这样，双方的合作才能变得更加顺畅。当然，最好在具体执行层面就把两边团队乃至个人的小目标对齐。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